我们听到这是弦子翻唱凤飞飞的《追梦人》，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啊，选自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10、20、30。接下来也将听到的是一个最新的翻唱的版本啊，原曲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刘惜君翻唱陈淑桦的《流光飞舞》。 像柳子像春风，伴着你过春天，就让你埋首眼波里，放逐心中一切狂热，抱一身春雨绵绵。 刘惜君呢，今年为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演唱的推广曲《流光飞舞》。那么这首歌的陈淑桦的原版呢，正是1993年电影《青蛇》的主题曲啊。经典的老歌呢，总是能够历久弥新，那么全新的翻唱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也是一首翻唱，来自周杰伦和李荣浩翻唱那英的默，我们来听一下。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这样流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孙伯伦《爱若启明》。 爱若启明，像黑夜那颗星。 第39位阿兰故乡遥。 圣洁辽阔的天空，不想如秀丽盘旋。 第38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 大不满的杯配合谁。 第37位岑宁儿风知道。第36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第35位薛之谦被人。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装入心里上锁。 第34位李玉刚万疆。 风一人在东方起大的满家光。 第33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城。 淡妙的翠白上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的尽头成何之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时间

要悲伤，哦，不要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妈妈还在等你，哦，不要不要悲伤，哦，不要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 这首歌呢，最早印象是收录在一盘叫做《八七狂热》的磁带当中，由刘虹演唱啊。那个时候年轻人肩扛录音机跳霹雳舞的必备曲目啊，后来才知道原唱是来自德国二人组 Modern Talking 的 Brother Louis 啊，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啊。这张 Disco 专辑呢，收录了都是影响过杨坤自己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还有站台啊等等哈，60后70后非常熟悉的一些作品。OK， 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亚裔嘻哈电子团体，叫做 Far East Movement， 跟张碧晨合作的这首很有感的歌曲，叫做 Maps 图。 在暗路数不清地点，万千样的脸，世界升起与地平线，还曾与之间。有风吹开潮汐，吹开小手之间缝隙，不写出的世界谜底，破了墙壁，沿途回忆，时光路口，生命走过狂野凛冽，才战胜谎言与废墟，踏上征服的路，去向丛林深处，找到 trying to find your heart was a little red dot racing through your thoughts like mileage million pictures of you was running through my eyelids raise a flag for me if you a nation away I'll be right there no place out the way over hills and mountains through the valleys always on the map where you found me our little place a little way through the maze no one around see it's just you and me illuminate our own little county where you'll never see a bluer day only thing you need to say take me here take me there take me away 就是张碧晨以及 Far East Movement 合作的 Maps。 下面这首歌呢，是两年前容祖儿跟韩国的音乐团队合作的一首 EDM 的单曲的 Pretty Crazy、啊、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温柔驱散束缚，大地上有温度，我们不停追逐在穷途，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2004年的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预言》呢。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哈，一出道就给大家留下了音乐精灵般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经典。这首歌呢是2000年诞生，其实据说是在更早校园时期，当时他所组的防晒油乐团呢就已经诞生了这首歌，只是一直没被采用，后来却阴差阳错的被唱片公司列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啊。这个歌曲描绘的是提醒对方和他勇敢走下去的故事，还是会寂寞？陈绮贞。这是文艺青年们绕不过的陈老师陈绮贞在21年前他的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还是会寂寞》。 1984年

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断裂？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张杰最新的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你值得更好的》，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踢馆歌，大家多多支持。下一首歌呢，是一首口是心非的歌，我们听到的是2009年《感官世界》当中由李双飞作曲、施恩成作词的《说谎》，来自 Yoga。林宥嘉这个反复唱着，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他句句都在说谎，写的是那种恋人未满的一种心酸吗？大家再来回味一下。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真忘。我没有什么一隐魔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2002年8月份的陶喆的专辑，是他个人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曲哈、大家非常的喜欢。那其实这张专辑里面呢，除了月亮代表谁的心，像宫保鸡丁啊，讨厌红楼梦 Angel 啊、很多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蝴蝶我也非常的喜欢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跟陶喆也有关系哈。1999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呢，张惠妹跟陶喆继98年合作了《不要骗我》跟《嗨嗨嗨》之后的音乐方面又一次亲密的合作哈。我们来听这首歌，爱什么稀罕？阿妹。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No，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借口 Oh yeah yeah。 那天晚上你有话对我说，你的眼神早已对我没有温柔，还怪我生 从前。

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人翻唱过哈，印象比较深的有张靓颖翻唱的版本等等啊。这里是麒麟呢，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2005年的一首对唱的作品，这是由刘若英和杨坤一起演唱的歌曲，叫做《21楼》，选择那一年刘若英的一整夜专辑啊。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天气无转多云，同住在这城市里，现在你又在哪里？ 卷根香烟躲在屋里，思绪漫不出去，放点音乐调剂下心情。 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被你放在心里，却变成回忆。 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任性，是你的真心。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 曾经伤害过我和你。 从24楼阳台看出去，回到我们的过去。 虽然那年的冬季让你觉得很委屈， 有些埋藏很久的话，说了怕不美丽， 放在心底却变成回忆。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是你的任性。 没有人会相信我从来没怪过你， 就算那些满城风雨伤害过我和你。 请转移一颗心，逐渐有人化成冰， 感情从来不是儿戏， 是我的真心。没有人会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 推我们向前，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 I'm not from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杰伦、李荣浩、莫。 我为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 新歌二号张艺兴、画卷。 若踏遍千山万水，上游这大江南北。 新歌三号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无

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在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就陪着我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 本周的踢馆歌来自金海心的新歌反方向流浪，这是一首 OST 啊。金海心唱歌真的很好听啊，从她99年出道到现在20多年，她一直保持着这么美丽的音色啊。那接下来呢，一直都是大家心目当中最佳情歌的代言人之一，他就是张信哲。我们来听一下1997年他签约了 Sony 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直觉》。张信哲非常有意思，他从89年第一张在滚石子公司巨石发的第一张专辑《说谎》开始，整个90年代啊，他所有的专辑，包括后来签约到百代 EMI， 然后从 EMI 跳槽到了 Sony Music， 所发行的专辑的名字全是两个字啊，保持统一的特色。张信哲的《直觉》。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见识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的 大的不着边际容，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想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可 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至少他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遗忘的感触爱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我们听到这是1995年 Love Sally 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的这首歌呢，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来自新加坡的李思松，他自己身上的故事哈、啊、写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20多年过去哈、啊，这个还是会引发全场大合唱啊。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翻唱的版本，就是蔡依林在2005年致敬林忆莲的一首歌啊，林忆莲的一个版本啊，蔡依林的这个《听说爱情回来过》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我刚才在听林忆莲自己的原版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其实蔡依林她为什么会翻唱这首歌？我认为蔡依林和林忆莲他们两个人在音色方面，就是 vocal 音色方面，有一部分是还挺像的，大家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两个版本来回来切换听一下。 好，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结束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在12年前的今天，大张伟呢推出当时从花儿乐队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叫做《霹雳狂花》。主打歌曲叫做《我脑海中的橡皮擦》，这应该就是从韩国那部电影得来的名字哈。大张伟，下次节目见，拜拜。 忘了烦恼，忘了浮躁，忘了每天总是忙，总是飘，忘了寂寥，忘了煎熬，忘了眉眼总是慌，睡不着，忘了计较，忘了困扰，忘了悲伤还要装，听不到，忘了无聊，忘了跌倒，忘了这些该有多么美好。我脑海中的橡皮要擦掉，一切坏记忆的细胞，哦，为了不哭我一直大声笑，细胞，哦，为了不哭我一直大声笑，明天夕颜滔滔，我脑海中的橡皮要擦掉，一切坏记忆的细胞，哦，为了不想我一直拼命跑，明天心月飘飘，啦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